几回呀、啊、 嘿嘿哟啊，人人干劲高啊，嘿嘿哟啊， 歌声震天响啊， 嘿嘿哟啊， 红旗迎风飘啊， 嘿嘿嘿哟啊， 你看那教授家哟， 嘿嘿哟啊， 高了高了入云霄啊， 嘿嘿哟啊， 叽叽轰隆隆的转， 嘿， 地动山又摇， 嘿， 高山能推倒， 嘿， 英雄们智谋高， 嘿， 开山有点钻， 嘿， 半山有老雕， 嘿， 汽车拉材料， 嘿， 用不着人去挑， 嘿， 咱们来打地基呀、啊， 嘿嘿， 越举行越高啊， 嘿嘿， 大楼随风长啊， 嘿嘿， 万众心意跳啊， 嘿嘿， 祖国大建设呀， 嘿嘿， 英雄们看今朝啊， 嘿嘿 嘿嘿 嘿嘿， 人人盖现金、啊， 嘿嘿， 个个成银行， 嘿嘿， 地基打得好、啊， 嘿嘿， 大楼盖得牢， 嘿嘿 嘿 嘿 嘿嘿嘿 嘿嘿， 那么快呀， 就那么快呀， 怎么那么好啊， 就那么好啊， 怎么那么高啊， 质量就是高啊， 质量怎么高啊， 说说你听着啊， 大炮不崩裂呀， 地震也不摇啊， 就算天塌下呀， 大楼能顶着啊， 天地也不倒啊， 万年也是牢啊， 速度非常快呀， 质量特别高啊， 既得省人工啊， 省材又省料啊， 又省工 又省料， 哎嗨 嗨嗨 哎嗨 嗨 嗨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于是由何说的劳动号子，下面再请您听一段大师名作卖挂票马三立王凤山何说。 这个说相声啊，大伙儿都爱听相声吧， 啊 啊 都爱听 相声，它是曲艺形式之一， 对， 它属于曲艺， 哎， 这个曲种很多， 是 曲艺嘛，大鼓、石调、坠子、单弦儿啊，这个等等吧。鼓、梅花大鼓，这个西河大鼓、梨花大鼓， 哎， 京东大鼓， 嗯， 大鼓大鼓 啊。俩大鼓 就打大鼓的大鼓 哦， 它一个样的曲种还有唱法不同 哦， 你唱京韵的就还分多少风格流派， 对， 表演不同啊，唱这个腔调不同， 嗯， 高腔让你听着不难听，声音呢清脆不刺耳， 嗯， 这叫艺术，唱低音的也让你听着那么腔调优美， 嗯， 那才好。唱歌不也这样吗？ 哦， 那歌曲家不还有高音吗？ 对， 男高音、女高音， 嗯， 男中音、女中音吗？ 对， 这不大家都熟悉、都爱听吧？唱歌嘛，天津唱歌的那个于树珍，这不是女高音吗？ 嗯， 你看那个嗓门多高啊！一拔这腔，那嗓门那么高，哎，让你听着，哎。那么轻松愉快， 哎， 虽然说调门很高不刺耳， 对， 唱低音的女中音 啊， 那个关什么他叫 关牧春， 关牧春听完你还想听 啊， 你恨不得老让他唱， 嘿， 艺术嘛， 啊， 唱戏的也是这样啊， 哦， 咱们大伙儿都爱听评戏吗？ 啊， 评戏高门大嗓吗？ 哎， 他有故事的，他不用高调门，小白双唱 啊。 咱们电台广播都听了吧？ 哎， 秦香莲 是张美爱 那出戏吗？ 嗯， 小白双唱，他就那么平着唱，他不用高调门、高嗓门，就那么低音唱， 是， 哎，让你听着好听。 好。 老白玉霜也这样， 对， 知道吗？老白玉霜、小白玉霜嘛， 嗯， 那时候唱高调门、嗓门高高音的刘翠霞， 哎， 早先啊，刘翠霞那是那个李金顺， 对， 这李银顺， 哎，对 对吗？你赶上了吗？你对，那时候还没你呢，对，你还对我那时候我才20来岁，你说呢？那听李金顺吗？你问这观众这个老大爷老大娘们知道吧？你们都听过吧？你说这多少年了？ 哦，你要20来岁，我也赶上了。 啊，李金顺你听过？ 哎，听过。 李金顺你赶上了？ 啊，赶上了。 多大？哪儿？ 啊， 你多大？ 啊， 你二十几？ 二十几？ 你三十几？ 三十几。我64了。 你60多岁？ 啊， 你60多岁？ 哎。 你怎么娃娃脸儿？小孩脸儿，小孩脸儿， 我成娃娃哥哥了。 赶上不更好吗？ 啊， 赶上再说说啊， 说说 提提吧。 你听听，我也听听。 那说那个李金顺、李银顺，听见吗？ 啊，知道。 高调门 啊， 高嗓门。 嗯， 唱低音的那时候有谁呀、啊？艾连君。 对对。 哎。就是现在有他徒弟吗？连小军吗？ 对对， 连小军的师傅艾连军吗？ 嗯， 你问问这个上年纪的这观众们啊，知道艾连军吗？没听过本人的，有听过他唱片吧？ 对对， 那唱法啊，人家你们还记得吗？啊，你们听过那还记得吗？ 啊，都记得。 好吗？我给你小两句怎么样？ 哎，你这是干嘛？ 捧不场， 自己捧自己的场。 哎，我给小两句 嘿嘿 啊！ 哎， 我学这个艾连君这个唱法。 哦，你要学学艾连君。 哎， 好。 艾连君是哪出戏好知道吗？ 哦，最拿手的是《烧骨记》。 呵， 嗯，没错， 打炮戏。 哎，对对。 打炮戏 啊， 不管到哪个剧场，头一天唱准这个。 哎， 烧骨记 是， 我来了。 哎，好， 我唱了，这出戏都唱不了啊。 啊，唱一片段， 没人打气里 啊， 就来几句， 几句。 哎， 尝尝 就来。这出戏的主要唱段吧， 哎， 就是那个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我心中好意似钢刀通。 呵，就这点好。 哎， 嗯， 来这段， 哎哎 啊， 哎， 是吧？今儿我嗓子还不错。 哦， 今儿你们几位还赶上了。嗯，我没这样过，我长不大个，嗓子没这么好。 啊，那好， 没有过，真头一回。 哎，头一回，头一回， 头一回嗓子这样。 好好， 来了这个， 嗯， 听了啊， 嗯， 闭眼，闭眼 啊，闭眼干嘛？ 闭眼听。 闭眼听啊！ 哎，你闭着眼听 啊！ 闭着眼一听， 姐， 啊，哟，艾连君没死， 哦， 啊，活着呢，活着呢， 就那么像。 睁眼一看，我， 嘿呀，白闭了这眼。 来这个啊， 哎， 注意啊， 嗯， 嗯，请啊，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 对。嗯 这主要唱段。 哎哎，怀抱着 啊， 哎 哎 哎， 这是 您这哪有进宫啊？这是 怀抱着， 怀抱着，这怀抱着幼主爷， 怀抱着幼主爷 啊， 哦哦， 这不二进宫吗？ 哎，怎么二进宫了？ 我哪知道啊？ 这唱的是谁戏来着？ 啊， 烧骨记， 烧骨记， 我呢？ 你唱二进宫哪成啊？ 哎，哎 哎， 你看见没有？ 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什么呀？ 会的多，肚子玩意儿多。 哟好， 玩意儿会多，刚用那个，嗯，这个出来了。 嗨，别让这个出来。 哎， 您唱那个。 这 嗯。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卖挂票刚刚开了个头啊，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听。这个版本呢是和一般出版物上所常见的那段卖挂票是不一样的。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本市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在降雨的影响下，气温有所下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9度，大部分时间体感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有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5度到19度之间，全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比较舒适。今天白天光照较差，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马三立、王凤山二老合说的卖挂票刚刚开了个头。这个段子马先生晚年演的次数不少，也留下了不同的版本。那么今天这个版本呢，是和常见的出版物当中播出的那个不大一样。明天那三出戏啊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电话烧骨记的部分呢也是比较新鲜的。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接着欣赏马三立、王凤山的表演。 怀抱着啊，怀抱着娇儿坐在柳柳，怀抱着， 好，河北梆子也出来了，怎么着？您这不烧骨鸡吗？ 你看，找不着这调门了，怎么？ 这戏唱的，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 我哪知道啊？ 刚才在后台还试试。你刚才后台唱挺好，到这儿怎么变这样了？ 后台是了， 我这人也总是后台能耐大。 哈，到这儿呢， 上台差点。 嗨， 你刚才挺好，刚才还练练。怀抱，怀抱着娇儿。 哎，来了，来。这一惊一乍的。 哎，有了，有了， 哎，有了， 找着了。找着调了，找着，找着， 哎，找着， 听了啊， 哎，听听听， 你们俩 唱， 怀抱着娇儿啊，坐在了柳 心中好意思感到痛，两怀儿啊一个月不知不叫啊，两怀儿两个月我就才知道心情，两怀儿啊三个月不知不叫啊，两怀儿四个月我就才知道心情，两怀儿啊五个月不知不叫啊，两怀儿六个月我就才知道心情，两怀儿啊七个月不知不叫， 都七个月了还不知不叫呢，这么大的肚子了他不知不叫，你说什么你这 这还没唱完呢， 是啊还没唱完呢， 这才唱的十个月呢， 哦唱的十个月也不知不觉啊， 我打算唱没有词儿， 没词儿你唱的干嘛， 不会这词儿，我根本我也不是唱评戏的，你成心挤了我吗，你让我唱吗， 我挤的你的 我唱过戏，我是唱戏的， 唱评戏的， 我学过戏，我学的是京戏啊， 京戏， 我说了我唱评戏的了， 哦唱京戏的 啊，京戏你认识我吗， 那您还说演出， 你认识我不， 不认识， 你不常听戏吗， 谁说的， 那就莫怪你不认识， 我常听戏， 嗨喜好京戏的爱听京戏的不能不认得我 是吗， 你不常听， 您提的行，您是 杨宝森， 哦您是杨宝森， 怎么样准知你不认得我吗，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杨宝森，我不是， 不是啊， 就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啊， 我给他蹬三轮 耶、 yeah! 你算算， 哎甭算了， 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好给杨宝森蹬三轮的感觉， 那玩意儿 你也蹬三轮啊， 不是那玩意儿，他那蹬三轮的蹬我 啊，蹬三轮的蹬你， 嗯 哦拿你当三轮了， 蹬三轮干嘛， 我蹬你吗， 蹬我坐那蹬三轮，蹬我坐那三轮， 哎你起来起来吧，不成功、哎、 我坐， 哦 后来让他蹬宝森了， 是了是了， 我让他蹬，我说你蹬宝森去吧， 啊 我用不着，那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哦送给他了、 哎、我不姓杨， 哦您贵姓， 马 你 到北京打听打听 啊， 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哦， 唱戏的马老板，你 北京唱戏的马老板 啊， 马连良， 不是马连良 啊， 马连良是什么本家？马连良连字的， 哦， 他连字，他傅连城吗？ 啊， 你问问这老大爷们知道， 对对对， 北京的科班有傅连城吗？ 知道知道， 他马连良连字， 哦， 我不连字的， 您呢？ 喜字的， 喜字的， 早先我们学戏的时候。那叫什么喜连成科班， 对头一科， 哎 是是是， 那都喜字， 哦 雷喜福知道吗， 啊知道 雷喜福， 啊知道是 我们都一块的， 哦您师兄弟， 这还用说吗， 哦 雷喜福侯喜瑞， 啊 陈喜兴， 啊 康喜寿， 啊知道 魏喜奎， 啊 没魏喜奎， 魏喜奎是唱大鼓的、 对他改大鼓了， 改大鼓干嘛，他一起根就大鼓， 反正我们都喜字， 哦您叫什么， 洗澡 洗澡、 嗯、 哦跟我一样， 你呢， 我修脚， 那像话吗， 是你那像话吗，洗澡 那什么洗，福禄寿喜的喜， 哦 喜字的喜， 福哦道喜的喜， 哎对， 哦 那个喜， 哦澡， 澡是那个澡， 哪个 那个字我说不上来， 呵 这唱戏大老板不说不上名字来， 不是那个草头那个 啊，草头 啊啊，草头那枣， 李胜枣那枣， 哎，李胜枣，呵，对了 啊， 了不起，我还忘他 怎么？ 李胜枣怎么样？ 好啊，唱的好， 哎，别捧别捧， 不错不错。 说实在，他唱的行吗？ 好好好， 好 啊啊啊， 那就完了。 怎么 不说了？ 怎么？ 你听过李胜枣？你如同听我一样。 是啊， 他完全小我。 哦，小你？ 我教的。 是啊， 那在科班我给排戏 啊， 那跟我学。 是啊， 哎，我给起的名吗？ 哦， 我说你排字排胜字不是？ 啊， 叫胜枣。 胜枣， 人就知跟我学的。 怎么？ 我叫洗澡吗？ 哦， 他叫胜枣。 哦， 我洗剩下，他再洗。我久战江南。 哦，久战江南。 上海去过吗？ 上海到过。 南京 到过。 你在那边打听我。 哦， 你去 啊啊， 你问问去 啊啊。有您家好 马洗澡，呵，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嗯， 就是我。 是啊， 哎啊，镇江知道吗？ 啊，知道。 我多年。 哦，是。 苏州 啊，知道。 我 啊啊， 杭州 知道。 我 嘿， 芜湖 啊，芜湖知道， 芜湖 啊啊， 我 哦， 我这快了 啊， 这就快了 啊，快芜湖了啊，这个快死了大概。 我说我快死了，我说我快死了， 你不是快了吗？快芜湖， 我说快到那地方去了。 哦，快到芜湖那儿去了。 我这些年没唱戏， 嗯， 有病。 为什么？ 气的， 生气了。 嗨， 跟谁生那么大气？ 也跟我们同行。 是啊，哪一位？ 嗨，这话多少年了吧？你算 啊，多大？ 1945年。 哦，1945年。 哎， 日本降服那年。 哎，1945年，在上海。 哦，跟谁？ 那时候我在这儿教戏 啊。 上海那时候姓票友啊。 嗯， 票友的那个票友唱这个叫什么什么剧社吗？ 啊啊， 我当教练 啊。教练？ 我那时候当教练。 哦，他们还打乒乓球。 不， 教练， 我给排戏。 排戏那不叫教练，那叫导演。 哦，对对对对， 嗯， 导演， 哎， 导演 啊， 我给你导演。 哎哎，别去 啊， 你别导，导了看不见了，导这眼。 导什么？ 导戏眼。 对了，票友们跟我学。 嗯， 大伙儿要求说，马老板，我们跟您学了一年多了 啊， 没见过您舞台表演呢。 哦，让您唱。 我们要求您呢 啊， 唱两场。 嘿， 我们瞧瞧。 唱啊。 我们观摩观摩， 哎， 您的舞台的表演艺术， 嘿， 你看，大伙儿要求 啊， 我一想，唱唱吧， 哎， 来两场， 唱， 礼拜六礼拜，唱两个晚场， 好啊， 白天我不唱， 哦， 哪儿唱呢？ 啊， 我一想，找个大的剧场， 嗯， 黄金戏院， 哦，上海黄金戏院， 这戏院行吗？ 知道，啊， 要怎么该着生气吗？ 怎么？ 这不都定规好了吗？ 啊， 已经定好了，黄金戏院唱啊。 啊， 那年尚小云，他到上海了。 哦， 这剧场他唱 了。哦，他占了。 啊，哎，我气的。如果咱要不打算唱， 嗯， 咱不生气。 是啊， 咱们家再好好待着，咱不唱。你尚小云，你尚大云，咱也不管。 啊， 是吧？咱生这气干什么？咱定规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咱唱两场。 啊， 我一看。剧场门口贴上字了，这么大大字 啊， 写着尚小云， 有， 由星期六开始每日上演， 有，他占了。 哎，我一瞧这怎么回事。 嗯， 我到剧场问问，我找经理，我怎么回事 啊？ 我经理呢？经理在楼上呢。 啊， 哦，好，来了来了，过来过来过来，正要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好嘛， 来， 这圈没准地儿感觉。 嗯，我你找我干嘛？ 哎， 不是，告诉你那个尚老板来了 啊。 我尚老板，哪尚老板 啊？ 尚小云尚老板。我咱们定过好了吗？礼拜六礼拜 啊， 唱俩晚场吗？ 嗯， 啊，你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少咱剧场接不着角儿，你就来 啊。哈，这位是打补子的感情。 哎，我气的 啊。 我连理他都没理他。 哦， 我二句话没说，我扭头我就走了。 走了， 我心里话，你看不起我？ 嗯， 你就信他呀？ 嗯， 你就信尚小云呐？ 嗯， 你不信马洗澡？ 嗯， 就他行啊？ 嗯， 我非堵这口气，我非唱不可。 哦，堵着门口唱，给人开脚。 我那儿唱，我 我别处唱去，我这艺术也不为这一家剧场学的。 那你哪儿唱去了？ 我哪儿唱去？天坛舞台。 嚯，上海最大的戏院 啊， 天坛舞台。 哎， 你在那儿唱， 怎么着？ 哦， 本来两天，我改三天。 嘿， 你瞧，够这气儿吗？ 嗯， 改三天 啊， 跟他比账， 比着唱。 瞧那票价卖多少钱？ 哎， 一打听，尚小云那儿， 嗯， 每位的票价多少钱？ 多少钱？ 8000块。 8000 啊， 那可不贵。 1945年 是啊，1945年8000块，您听尚小云可不贵， 不值 啊，不值， 价码高了 啊，不高， 你8000太不值了 啊。 我这票价怎么定？ 哎，对， 剧场经理跟我商量说，马老板，咱这票价怎么定啊？ 嗯， 我说他那边卖多少钱？ 嗯， 说那边卖8000 啊， 8000。我一想，我呢， 嗯， 甭犹豫， 哎， 干脆。 两千啊，预备点好茶叶，勤打着点手机码，不爱听戏，人家喝点好茶。 谁呀？ 啊？ 谁呀？谁呀？ 你 多少钱？ 2000块钱，还少啊？ 人那边卖8000， 是这8000的是尚小云， 我呢？ 你这不也就2000块钱还 少？我不如他 啊！ 我不值钱，我不值钱，你怎么知道？你看见了？多少？哪？在哪儿？你看见了？你看见了？ 没有。 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我琢磨着。哟哟呵，你哪儿？您这是？ 我琢磨着。这怎么这种人你不能搭理他吗？就这告诉你80008000说6遍你听不见。我2000还好茶，我管饭好不好？ 那您卖多少钱？ 我卖多少钱呢？我跟您样价，我算栽跟头了。 哦。 啊？ 您 12000。 啊？ 妈呀！ 12000前排。 做这个价。不分前后排，一律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散座12000。 嚯，这价码够大， 就这个价 啊， 不对号。 嚯， 赶上前排12000，赶上后排12000 啊， 你早去啊，不对号入座。 嘿呀 、听戏的不在乎钱， 对， 这观众们看的是玩意儿。 哎，第二天 花脸戏，这叫 哦， 尚小云的行吗？ 不行。 尚小云来一个， 不成， 这行。 嗯，第二天的戏， 第二天 啊， 全活。 呵， 第三天我一想 啊， 宇宙风，嘿嘿。那个我要上天，那个 我要上天、他叫什么？ 入地的那个， 是入地那个。这人叫什么？ 赵高 啊，赵高是那花脸， 花脸是赵高，那个花脸那女儿 啊，叫什么？ 赵艳霞 啊， 赵艳霞， 爱得着赵艳霞什么呀？ 赵艳霞 是唱戏的。 赵什么？ 这叫赵艳荣。 赵艳荣、赵艳霞，反正他们姐俩。 谁说的？哪来今儿？ 对了，我就这个 啊。 头一天这连环套 啊， 我唱晚场戏。 是啊， 白天我不唱。 对， 晚场戏 啊， 早晨天亮8点来钟，客满。 嚯， 满座。 8点来钟， 哎， 客就满了。 不对号啊？ 哎，对， 不对号入座呀。 早来 观众们谁不得早去呀？你早，我比你还早，越来越早到那儿去。8点来钟坐满了， 哼。呀，哎，老板，早先8点钟，客就满了，您一扒台帘全看见了，您在哪儿睡觉？ 后台住， 后台跟哪儿睡觉？ 我就跟那个香官在一块睡，香官就是叠那个叠蟒袍玉带叠衣裳那个香官 啊， 我总跟他一块睡。 你怎么跟香官一块睡啊？ 我就为 盖他的被窝。嚯，这唱戏大老板连被窝都没有，感觉。 我不是没被窝，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哦，治行头。 门帘台帐椅屁垫大手轿，我有七十多个。 啊， 手轿懂吗？懂吗？ 懂啊。啊，大台帐啊。 哎， 你有多少？ 七十多个。 七十多个大台帐。 哎， 你怎么不撕俩改个被窝呢？ 管着吗？我乐意啊。 嘿嘿，算了。早晨八点钟客满 啊， 哎呀，我心这痛快。刚听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四百多位。 是啊， 进门买票啊， 那客满了， 没有座了。 哎， 前面这不卖票了，说没有座了，没有座位。说不行，我们得听 啊， 我们就要听马老板 啊， 听马新宝这连环套 啊。 我们看这场窦尔敦 啊， 我们买票，说没地儿坐，没地儿坐，我们买站票， 站票 站着听。 嚯， 一万。站好了，又来了，又来三百多位。 哦， 这三百多位，哎呀，这秧歌呀，这球啊，无论如何呀，我们得听啊。 啊， 我们多了远来的，说那不行，站票都卖了。 对， 站票我们买蹲票， 蹲票 蹲着听。 那往哪儿蹲？ 一万二蹲着， 一万二。 人家站着不上的宽底窄吗？ 啊， 两位的空档呢，蹲一个；两位的空档蹲一个， 这也一万二。 哎， 好， 反正净能听，看是看不见了。 哎。 刚蹲好了，又来一百七十多位， 那可没地儿了。 这一百七十多位在门口直哭， 哎呦， 直掉眼泪。 哎， 哎呀，听不着马洗澡，我们得活不了啊！ 啊， 没地方了， 没地儿了。 说你买挂票行吗？ 啊， 行，我们乐意。 啊， 好，挂。 挂票 啊， 挂票怎么听啊？ 就是墙上钉大钉子 啊， 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耶、yeah ！这成啊，一万二， 挂着 好， 挂票挂一百七十多位， 好， 空前了。 哎， 可我们梨园界我们唱戏的没有过。 哎呀， 我心里这痛快 啊， 办戏呀、 啊。哎，对对对， 窦尔敦 对。 窦尔敦， 嗯， 我刚要打花脸啊， 啊， 这实话， 打花脸啊， 打花脸， 那叫勾脸， 勾脸，哎、对，勾脸， 嗯， 刚要画脸这功夫，从后台进来一位， 哦， 进门直到辛苦， 是啊， 辛苦中外，辛苦，哪位是马老板？ 哦， 马洗澡哪位？ 你瞧， 哪位洗澡？ 啊，洗澡，找洗澡的， 嗯，我说我姓马， 哦， 你好， 嗯， 实在腿懒，少拜望， 嗯， 不知道你哪儿住， 嘿。拜访你来了， 谁呀？ 这是 谁呀？这是 啊！ 我说您干什么的？啊，我唱戏的。 嗯， 唱戏的。 嗯， 不认识。 嗯， 我贵姓啊？ 嗯， 啊，姓金少山。 嚯，金少山来拜访。 啊， 好。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啊？啊， 说没别的事啊。听说您贴这戏连环套啊？ 啊， 您别唱窦尔敦。 哦， 你要一唱窦尔敦呢，我就没饭了。 你瞧瞧。 虽然说我没多大能耐，江南华北一带我小小有腕儿，都是我唱的不错。 哦， 今日听您这个再比我那个，我那就一分钱不值了。 嗯， 无论如何您赏这碗饭吃，我来这个窦尔敦。 好、啊， 我说你来窦尔敦，我呢？ 对呀、 啊。啊，您来黄天霸。 啊？ 哎，我想对呀，我来天霸呀。 哦，天霸你也行？ 也行干嘛？也字去了就是行。 哇，全行， 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 啊， 全行。我好。我来天霸， 哎， 我想让少山配这窦尔敦，我来黄天霸， 那成了， 蛮好吗？ 哎， 我好，我这个瑞安， 哎， 你看了， 瑞安是谁呀、啊？ 周， 哦，周瑞安， 他都办好天霸了。 哦， 让你我李敢继全， 嗯， 我来天霸， 哼， 我扮上黄天霸 啊， 我八抬帘一看，这个少山，这窦尔敦一上场啊， 那错不了啊， 一门没有啊， 是啊， 我一瞧这哪行去？ 嗯， 哎呀，那倒马那地方我一看。抬手动脚，嗯、 啊， 跟我那个一点不一样。 哦，不一样啊！ 啊， 要一样了，他也没被窝了。 啊， 嘿嘿，那能一样吗？那个 估计他唱那个坐寨那场，坐那唱那个 啊， 摇头晃脑的唱劲，谁给他叫好？ 是啊， 把他一出场，那观众就直嘀咕：嘿， 啊、 好，嗯、 啊， 好、 啊， 马老板， 啊、 马洗澡，不，金少山，哟，马老板呢？马老板一定天霸， 哎， 你琢磨琢磨， 都别听你的， 他都别给黄天霸叫好呢。 那是， 盯着咱这一出场 啊， 天霸一露面， 嘿，